各位朋友晚上好，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也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讲座的聆听。我上次已经讲了一半了，最后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传教士写的中文著作到底是属于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刚才大家也做了很好的分享，非常感谢。接下来我就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们所留下的这些汉语著述应该属于中国文化。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的积极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自己的看法。那么我首先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传教士的这些用汉语写作的中文的就是著述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点理由。一个是他们长期在生活在中国，而且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的时间还要长。利玛窦他在中国生活就比他在意大利生活的时间长，他是26岁就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啊，然后前往东方。他是先在印度的果阿，后来再进入中国。那么其他的人像那个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这样都是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的时间相当长，而且他们这些人是有很多的是在为中国的朝廷服务，就在康熙皇帝等人的这个宫廷里面，他们也是向康熙皇帝称臣，而且是拿朝廷的俸禄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务员吧，他们是拿国家的工资的。国籍制度，如果有国籍制度的话，他们应该是中国籍或者早已经是中国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是用汉语写作，他们的著作也是在中国出版，他们的读者也是中国人，讨论的也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啊。这些社会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后来是被朝廷禁止了，就是特别是禁教以后，那么清代的《四库全书》也收录了一些，当然也毁掉一些文献那么这些汉语的基督教著作的确是为中国人而写作的。做一些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的作品，还有用拉丁文写的作品，但是那些我们不把它算作中国文化啊，但是用汉语写作的应该是算的啊。第三个方面我再讲一个例子吧，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小泉八云。其实这个作家呢，他本身并不是日本人，就是他最初并不是日本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他原来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伦敦出生的后来他到日本旅行，他见到一个日本姑娘，爱上了他，并且就是跟他结婚了，日本的著名作家，而且是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还有大家知道就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啊，其实他不是莫言啊，是那个高行健啊。高行健他本来是大陆人嘛，他后来是移民到了法国，他后来也是用法语写作，他的像《灵山》啊等等著作，首先是用法文出版的，当然后来也翻译成为中文了啊。 应该说他是已经加入法国籍了，他也是代表法国文学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所以我们不能称他为中国作家了，或者我们只能称他为半个中国作家啊，他主要还是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荣誉啊。按照现在的这个计算方法，这种国按国籍来计算的是这样啊，包括就是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的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是吧，那么他虽然本来是日本人，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在英国生活，也是加入了英国籍啊，所以他只能算是英国的作家啊。按照这种惯例，我们觉得传教士啊，他写作的汉语的作品啊，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啊。再说就是佛教本来是印度的，现在呢，它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了。说佛教是外国文化啊，特别是禅宗这些啊，它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啊。那么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就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是有传教士的著作啊，包括他们的学术著作，他们的诗文的创作啊。那么我们曾经讲中国有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元曲啊、宋明理学啊等等这些啊，其实还有传教士所创造的这些作品啊，那么他们也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啊，甚至是属于这个儒家这一方面的啊，他们对儒家啊有很大的贡献。外国语大学的张希平教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呼吁，他认为也应该把传教士的这些小说和寓言列入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范围啊，那么他是最早这样呼吁的啊，我也是非常赞同啊，那么我比他讲的更明确一些啊，我就认为这些传教士所创造的中文著述是属于中国文化，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要学习先进文化啊。以前江泽民主席讲这个三个代表是吧，那么我觉得传教士的这些著作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当时是先进文化，现在也还是先进文化，我们今天需要继承这些先进文化。在一讲中间我也讲到，文化是一条长河，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其实中国话也是不断有新的东西进来啊，像那个东汉的时候就有佛教的进来是吧，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流啊，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到明清之际，就是有基督教的文化的进入啊，这也是一个更大的冲击啊，当然这个它的结果还在不断的呈现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著作，由于当时的那个印刷啊，还有这种各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上的原因吧，这个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啊，影响还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今天这些著作，它应该说是已经能够为很多的人读到啊，那就不一样了。我想讲讲中国文化的未来啊，那么当然也是。联系到基督教会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影响，我们先看看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它所产生的文化思想条件啊，当然其他方面这个政治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我就不多谈了，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文化啊。那么我认为应该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要有新的观念，一个就是要有新的材料。那么首先说新观念，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神学是受到希腊罗马思想的影响啊，特别是柏拉图的这个哲学的影响。那么希腊哲学实际上是二元论的， 就是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啊，他们把灵魂看作是崇高的，把肉体看作是邪恶的，是灵魂的桎梏与拖累啊。那么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近千年间，就是所谓的中世纪嘛，他们是以克制肉体愿望的方式来达到金钱，来获得救赎啊。所以在中世纪，苦修主义哦，禁欲主义是非常盛行的啊。那么修道院非常的多啊，开始是个人修道啊，然后就是这种集体修道，就是说在修道院里面修道啊。开始有些人采取特别极端的方式来修行啊，包括说有一个人在一根很高的柱子上面生活了40年。那么到后来到15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啊，他就认为人最极致的表达自己作为上帝的被造物，不是在于接受一切均被安顿的本然。人既为上帝所创造，却同时拥有不能穷尽的创造能力啊，所以人要在创造中才能够完成其本性，行使其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啊。所以人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一个要战战兢兢的亦步亦趋的这样一个人啊，而是上帝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要发挥他们自己的潜能。到了尼古拉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的人，包括后来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本来就是天主教的修士嘛啊，他以前也是按照天主教的那个规则来苦修啊，睡地板啊，鞭挞自己啊，用这些方式来跟自己的肉身跟情欲来征战啊，也是想找到一个得救的确据啊，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啊。最后他是在圣经里面他看到了啊，或者说他得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啊。当然这个教义本身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啊，只是说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没有把这个教义认真的去研读啊，去阐发。由此才开始了文艺复兴。那么就是说新观念，那么新的材料就是说在当时文艺复兴之初有对那个希腊罗马艺术的重新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那个圣经就是原文圣经的发现啊。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个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也发现了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啊。这是由于就是说伊斯兰教那个势力他们向西欧入侵嘛，特别是影响到那个东罗马帝国啊，影响到拜占庭啊，他们很多人就是带着希腊的一些文献逃到西欧。这些西方的神学家他们就有机会看到古代的这个原文的圣经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新的观念啊。那么这两个方面我们结合到我们今天的现实，就是说说新的观念呢，就是我们也是接触到西方的很多的思想著作啊，甚至就是说基督教它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嘛啊，它也是给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提供一个养分养料的一个这样一个东西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圣经啊，包括原文的圣经，还有众多的这些翻译的材料，其中很多是对圣经的解释，历代的神学家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与诠释啊， 各种各样的那个神学思想观点也都翻译过来了。那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些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啊，已经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不断的得到了普及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听到了或者接受到了圣经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那么新的材料啊，刚才就是以及上次我讲的一些内容，就是说明清的传教士他们的著作，以及新教的传教士的著作已经到了中国。特别是这些年啊，就是近年来吧，这些传教士的基督教文献被很多的学者发掘整理并且印刷出版了。我上次也讲到那个大概有上千种的这个著作啊，那个出版啊，像台湾还有这个那个罗马的一些图书馆啊，那么中国的一些出版社也在开始出版这些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啊，那大家要去找的话也是可以找到的啊。最近那个张希平教授也主持了一套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啊，这里面这个书籍也是非常多的。近年来上海复旦大学的李天刚教授他把就是这些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发现与敦煌文献和甲骨文相提并论啊，认为就是明清的基督教研究和敦煌学和甲骨学可以并列称为三大学问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可能啊？因为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胡适等人他们认为中国在以前就产生过文艺复兴，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可以说由传教士他们带来了中国的第一次复兴啊。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有第二次？最近这些年刘金宁教授他也提出了一个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啊，也在做这方面的呼吁啊。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思想界还是比较活跃的啊，当然最近不如前些年活跃啊，包括这个保守主义啊、自由主义啊、新儒家等等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文化界的人士也在逐渐的向基督教啊靠拢，或者是在部分的来接受或者欣赏基督教啊，包括刘军宁先生本人啊，他在2016年出了一本《天堂茶话》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向。他最初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啊，后来就转向保守主义啊，那么这些年他又由保守主义的渐渐的向基督教这方面靠拢啊。或者是向基督教来寻找一些思想资源啊，他对儒家的思想也做了一些批评吧啊，包括对那个张载的那个四句吧，叫横渠四句嘛，所谓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那么他还觉得这个太骄傲了啊，太夸张了啊。那么他的一个转向也是一个信号吧。那么与他同时的还有像那个在我们群里的一些教授学者，不说他们是基督徒吧，就是说他们在向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思想在靠拢，或者是在做这方面研究，包括杨鹏先生还有陈浩武先生啊， 以及其他好多就不一一说了啊。那么真正转向基督教的像杨小凯啊，这个任不昧啊，余杰啊等等啊，那么前一阵就是前两年也发生一个事件，就是那个郑家栋事件嘛。那么郑家栋他原来也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代表，后来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他也是转向了基督教啊，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啊。他出过一本书叫《从儒家到基督徒》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儒家内部啊，很多人都对他进行批评。再有就是近些年来，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也是慢慢的有一些浮出水面吧，当然还很不够，它在前面一直是一个潜流啊，在中国思想界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近年来他们多少还是有些露出来啊，包括这个就是前几年搞的那个牛津共识，实际上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背后来推动这个事情啊。还有就是说最近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也有一些基督徒的作品出现。2016年有两本很重要的小说，一个就是山东的著名作家张维写的《毒药师》，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是讲的那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山东半岛一些故事吧啊，主要讲到了教会的兴起以及西医院的这个产生啊，也讲到那个山东半岛那个传统的道家的这个养生学说，他们所受到西方医学的挑战啊，和他们怎么应对西方传教士他们的思想的冲击啊，里面也是发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啊，也讲到了这两者的一个交锋与融合吧。这部小说是旅美作家诗人施伟创作的长篇小说《叛教者》。这部小说它的原型是中国的一个著名传道人尼拓生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小群派。那么他很真实的啊，或者说比较真实的反映那个现实啊，这个人物本身和他的教派也是很具有争议性的啊，在一些中国的基督徒的眼中啊，尼托生是一个英雄人物嘛啊，是一个楷模嘛，但是这部小说也揭露一些真实的情况，也有他的内心的一些挣扎，也有他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所以他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这部小说。那么其他一些就是非基督徒的作者也在关注基督教的题材，比如说那个在收获2017年第三期就发表了11封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这部小说就是讨论这个中国人的信仰啊，他写一个的老大妈啊，一个很普通的这个老大妈，他的一个信仰追求的历程啊，包括这个所谓追求这种养生啊，或者追求气功啊，其实都是一种信仰的追求，当然最后也去过教会啊，但是好像他这个里面写的教会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啊，这当然也是由于这个作家他对基督教不是特别的了解。还有那个温州的一个作家啊，也是现在在美国叫张林啊，他写过那个唐山大地震吧，也就是说他那个小说叫余震，后来被改编为这个电影啊，唐山大地震。那他2017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部小说叫《劳燕》，里面写的那个一个中美合作的一个 技术训练营在二战中间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他们有一批人那个做那个抗日的一些事情啊，其中也写到一些传教士的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吧啊。那么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年就是2018年1月著名作家莫言先生他在10月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等待摩西》。等待摩西只有10000多字吧，但是里面充满了寓意啊，引起了外界的许多的关注与猜测。里面的主人公叫柳卫东啊，他本来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叫刘彼得啊。其实这个柳卫东他的原名叫柳摩西啊，那么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为了寻求自保了就改了名字啊，而且还打了自己爷爷一个耳光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发家致富，成为了东北乡首屈一指的人物，但后来他神秘的失踪了啊，又留下了巨大的债务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马秀美啊并没有变成一个像祥林嫂一样的怨妇啊，而是坚强的靠捡废品独自养大了2个女儿啊，还积极的寻找，耐心的等待自己的丈夫回来啊，持续的为他流泪祷告啊。那么过了30年后，柳卫东啊终于回到了家中啊，又改回了他的原名啊柳摩西，并且热心的参加教会的生活啊。那么这部小说其实跟圣经里面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像啊。这个人物名字的更改也反映出他的信仰的状态啊。小说里面对农村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方面的反映啊。他们中间既有像马秀美这样信心坚定、勇敢担当的基督徒，也有像刘彼得这样信仰保守且多少有些糊涂的啊基督徒。他们都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呢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信仰坚持到了极致啊。可以看得出来莫言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啊。他一方面认识到了信仰的力量并对之加以肯定。在小说里面他说，马秀美之所以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坚持到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信仰，尽管他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自己阅读圣经，但对教义的理解有时候并不需要借助文字，有更多心灵感应的东西是很难用常理去理解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那个某些乡村基督徒信仰的盲点和偏执，比如他写的那个刘彼得就是那个爷爷啊，刘彼得在集市上吃芦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他吃芦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老刘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他一个吃嘛，刘彼得却说，我不能够，他们正在承受该他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啊。那么这种基督徒也许有，但是他不是一个正确信仰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说他是异端就是他对信仰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啊。但是这可能在农村里面是常见的。总的来说，莫言他是一种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也代表了很多的中国人的一种看法，就是一种旁观者的看法啊。小说最后这样写道：我看到院子里隐蔽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鸭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 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那么在中国当代社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生活到底哪个正常哪个不正常，这是小说给每个中国人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那么就是有些人认为信基督徒信基督教啊，或者说基督徒都是有些不正常的，这是社会普遍的一个看法。人们有的认为你要么是就得病了，要么是生活不下去了，或者是遇到什么艰难遇到什么坎坷了，就是认为只有这种情况下人才去信基督教啊。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基督徒看作是不正常的一种人物啊。但是他提出来说到底是谁不正常呢啊，当然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正常的基督徒，也有一些不正常的基督徒啊。那个像纽摩西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态度啊，的确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表达啊。当然还有很多情况，还有很多人的行为啊，其实已经偏离了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做法，他们的标准啊。这里面就是情况很复杂了啊。那么一个是作为基督徒他们本身有非常正常的生活方式啊，当然也有一些信偏了的人啊。还有就是说基督徒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他们的行为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那么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我们不信的人是不是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生活是应该一直继续下去还是要有所改变，这些都是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吧啊。那么在2017年这个香港首名出版社推出了一个上海的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叫江源来，他的巨作集《一切从默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这部巨作集里面就收了他的两部巨作，一个是《南宁复活节》，一个是雁荡平安夜啊，还收集了一些评论家的评论啊。那么这个雁荡平安夜啊，它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啊，写了一些中心的信徒在批斗身处处无路可退的情况下，他们使尽办法在山野之间找到最合适的一个地方进行敬拜。他前面还写过其他一些著作，像那个莎士比亚在嘉兴啊，贝多芬在中国啊等等啊，那些主要是一些文化大师啊，作为这个写作的这个对象啊，后来就直接写到中国的基督徒的生活啊，后面一些剧作他比较直面现实，也写到那个一些基督徒啊被一些骗子骗了，写到这样一些生活中间的常见的一些现象啊，一些事件啊，所以他书的题目叫一切从默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啊，他讲到现在确实有一些非常惊人的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些现象，就是人吃人，他不是说直接的说这种表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人坑人。那么他被有些人誉为是中国的远藤周作啊，其实他的作品还是非常的有深度有震撼力的啊。那么最近这几年也有一些基督教的其他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像2015年有一个歌舞剧《如此婆媳》在北京进行了公演啊，后来又在上海、广州、福州、南昌等地巡演呀，也获得了好评啊。在2017年圣诞节期间，在北京上演了一部基督教的轻歌剧，叫《伊甸园诱惑》，那么也获得了成功啊，获得好评啊。这个 新歌剧是由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王凯平先生啊、亲自谱写的这个词和曲啊、这样的歌剧能够在中国北京公演，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当然在教会方面对这个歌剧的支持还不够多啊，以教会为主体，他们集体投入创作的还有那个内蒙古的一部歌剧叫《以诗帖》啊，就是或者叫音乐剧也行啊，就是那个还是做的不错的。他们只能是教会内部演出，在呼和浩特演出了六七场吧，后来又在北京啊，在其他地方啊的教会演出过啊。应该是很不错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基督教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啊、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啊，或者说我们基督教就是中国第二次的文艺复兴吧啊，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吧。第二次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它是需要大家的努力的。现在主要的难题，我觉得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没有把信仰跟文化的关系搞清楚啊。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都把基督教当成了西方文化啊，所以，非基督徒是把基督教当作西方文化来加以拒绝，那么，基督徒呢，反过头来。又把中国文化当作是与基督教完全相反、完全对立的东西，来加以抵制和反对啊。所以他们的外表是好像是极端相反的，其实他们实质上也有某种相似处，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都是中国式的啊，甚至是文革式的，在很多儒家身上，包括在。一些儒家自称者身上也看不到真正那个儒家的风范，他们那个儒雅啊看不出来啊，我不说所有的人吧，当然是有一些人的啊，那么在一些基督徒身上也看不出来，或者没有体现出来那种基督的精神啊，耶稣基督的精神。很多人对中国文化的抵制批判也是文革式的，批评批孔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儒家这个群体里面啊，包括其他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群体里面啊，有很多的文化义和团啊，那么在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也有不少的属灵红卫兵。我们从几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啊，比如说前几年那个石博士抵制圣诞节啊，他们说不能成为圣诞节，要成耶诞节。那么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也有一批人出来啊，来抵制圣诞节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啊，有的是出来打喊口号，或者是甚至身上贴出那个标语啊什么，写上口号。当然有一些学校他们也不让过圣诞节等等啊，特别就是在2011年发生过那个，就是曲阜教堂事件吧。那么就是原来曲阜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教堂太陈旧了，他们想盖一个新的教堂，结果是遭到了儒家的抵制嘛。结果这个教堂今天还没盖起来。那么有没有希望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还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包括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努力，就是他们怎么来看待中国文化啊，怎么来看待信仰啊，我觉得切记把这个文化当作信仰，把信仰当作文化啊。那么基督教信仰它不是西方文化啊，信仰它本身是超越于文化的，它超越于任何一个文化，同时它也能够进入啊任何一个文化啊。那么信仰它的传播，它是有一个时间和地域的一个路线啊，一个不同是吧？ 我们不能说非得要从中国开始，也可以从西方开始，然后传到中国，中国可能把它发扬光大。就像我说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已经是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是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个中国文化它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从明清之际就已经进来了新的一波新的一股。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发展这一支让它融入中国文化的这个大的这个河流之中啊，那么它也会逐渐使得中国文化的这个颜色、它的形态，甚至它的走向发生一些逐渐的改变吧啊。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基督教来说，他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进入中国文化。当然要进入中国文化，就是我说是基督徒啊，他们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啊，要了解中国文化，要对中国文化有敬仰之心、爱慕之情啊。那么那种属灵红卫兵的那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啊。何光户教授他在给我那个第一本书啊，就是写《论语》的书，叫《东风破》啊，《论语之另类解读》的序言中间啊，他说作为中国人该读的书要有《论语》，他说作为这个地球人啊，应该读的书就是《圣经》啊，他这个话是讲得很好的啊。那么在《论语》里面其实有普世价值啊，我们不能过于强调我们的独特性啊，更要强调我们的普世性。当然基督教基督徒对中国文化也有些新的贡献啊，我认为传教士他们就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就是忘记了传教士们所做的工作、所做的贡献，他们的著作我们没有去认真的阅读啊，今天已经可以找到他们著作了，应该好好的消化去欣赏他们的著作，同时我们要做出新的贡献啊。那么我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圣经《论语》的对读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吧啊。那么刚刚我的一本新书也就要出版了啊。那么虽然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提出甚至很尖锐的批评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传统的读《论语》或者是读中国典籍，就是在本身的传统之中去阅读它，这当然也很好啊，会随着积累的这个丰富，会有对一些理解更加的精深、更加丰富，但是它缺乏一种外在的关照，缺乏一种新的因素的刺激的话，它容易就是原地踏步啊，不能产生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啊。如果是受到异文化的一个冲击的话，它可能更容易爆发出一些新的思想火花来啊。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间，的确得到不少新的东西啊，觉得非常的有收获。我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我觉得中国文化的未来就是要更加的开放，要勇于开放啊，不要固步自封啊，不要守住那个我们认为是固定不变啊，不能越雷池一步啊，不要以这种方式、这种态度来去看待和持守我们中国文化啊，而要就是让它成为一个活的一个河流，让它不断的有新的支流啊。那个融入进来啊，然后也不断的进化自身，不断的来丰富自身啊，这样才是一个非常灿烂、非常丰富啊，并且坚实的一个活的文化啊，而不是一潭死水啊。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吧啊，我们来共同的创造我们新的中国文化，不管是你 你信什么啊？对，你持有什么信仰？你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者吧，创建者吧啊。基督徒也好，儒家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文化的爱好者也好啊，其他各派也好，我们呢共同的参与中国的文化思想建设啊。我们不要认为某个人就是代表中国文化，其实中国文化就是说由大家来说了算的，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当然他会形成一个方向啊，朝向一个目标啊，那这也是在大家的努力中间来形成的啊。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指正。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再次的邀请我来到这个群跟大家做分享。上次我已经讲了上半段啊，我们总的题目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上次主要是讲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的历史，讲到了明清的传教士他们留下的文化著述，也讲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也讲到了19世纪以来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传教士们的汉语基督教著作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关于异教异端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当然基督教信仰它有一个正统啊，它就是一个主流的信仰，一个正统的信仰。就虽然基督教它有不少的派别，但是一个主流还是在历史上有清晰可见的这样一个传统吧。那么当然就是在一些基本的信仰上，我们说就是说像部分教会都坚持的是使徒信经啊，包括前面那个七次大公会议的信经啊，这就是作为一个信仰的标准吧。那么在这方面偏离的就可以说是异端啊，或者异教。如果这些异端和异教的这个信仰他们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有些非常出格的甚至犯罪的行为，那当然国家可以动用他的法律制度来加以管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是属于思想上的东西，他好像还没有上升到这个触犯刑法这个程度啊，那不好是那么直接的干预吧。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正信的信仰，就是说基督教的正统的信仰来对他们加以矫正吧。就是如果是正确的信仰得到扶持，那么异端受到批判批评，那么异端就会减少。现在更多的是这个我们缺少一种分辨力啊，特别是对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或者是一些偏远的地区啊，他们分辨能力不够，他们的信仰知识也是比较的浅啊，是他们眼界不宽，就是容易受到异端的这个侵扰吧，甚至被异端俘虏过去啊。这需要教会本身基督徒本身他们去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还有他们的信仰的素质啊，这是最根本的，其他都是一个次要的方式。有时候政府的干预不一定是特别合适的啊。包括美国以前对那个人民圣灵教的干预也产生了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事件。谢谢爱莲群委的问题，非常好。基督教我觉得在中国目前它很难有一个 迅速的发展。中国这个情况从我的观察来看，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发展在十年前吧，可能还是比较的迅速，人数也增长的比较快，但是在最近这么十年以来啊，就是增长比较的缓慢了，大概是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有一些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的介入了，这里也不方便谈。就是人们的这个温饱这个阶段，他们的好像生活没有特别的需要，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对信仰不会是特别的需求，或者他们可以从其他的方面，通过物质方面去寻找他们的一个满足啊。那因为在十多年前，那特别更早一点，那时候中国农村的一些信徒信仰，主要还是由于他们有的生病啊，没有钱医治，或者是治不好啊，他们去到教会或者是教会牧师啊信徒啊祷告啊，他们或者是好了，或者是有减轻的这种迹象，他们就信主。那么这种情况最近十年来已经比较少了啊。那么人们的关注点是在经济方面，在物质方面，所以那种大的势头不太容易出现了。那么基督教实际上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在基督教的这个背景下面产生的。西方现代科学我们知道它是就是这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督教的理念作为支撑，因为就是圣经上面讲这个世界和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世界的和人的创造它是有规律的，就是说有一个规律，它是放在这个宇宙之中的啊，那是上帝放进去的啊，上帝不可能是创造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那么人的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找到上帝放在世界中的规律，那么这就是牛顿他发现万有引力的一个原动力啊。牛顿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从小到大一直到他去世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有些说法说他是晚年才信主的，这是不对的啊。那么牛顿他一直都很虔诚，他就是要发现上帝放在宇宙中的规律啊，这样他才发现了万有引力。他写的神学论文比他写的这些科学论文还要多，只是没有得到大力的宣传而已啊。其他的好多科学家至少最早的那些科学家，他们其实都是好多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像哥白尼啊布鲁诺等人伽利略等人，他们都是修士。所以呢科学的产生，就是我说的是现代科学啊，这个产生它是跟基督教是分不开的，基督教是它的这个产生的这个一个基础吧啊，一个原初的条件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的科学技术啊？中国就是有技术，但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啊，这个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今天要需要怎么样的信仰啊？那么当然在我看来，信仰就是它是唯一的啊，我们要寻找到那个正确的信仰啊，我们就是得到一种很好的一种正确的指引，我们的生活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谢谢穆诸人他的讲述。其实基督教在中国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带入者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角色， 中国现代的这个大学教育，医疗制度，还有这个印刷出版，慈善啊、等等事业，都是由基督教来开创的，由基督教带来的，甚至包括这个妇女的这个不缠足啊，妇女的放逐啊，天主啊，也都是基督教带进来的啊，那么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宣传，这个天主，可能今天的妇女还是缠着小脚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基督教它是一个跟现代文明是同步的，它也把现代的文明啊现代化带入了中国。以前中国基督教啊，那么也是做了不少的社会服务啊，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基督教也是主要在外国传教士的这种主导下啊，那时候的社会民间的这个活动的空间还是更大一些，所以教会它一定的组织性嘛，它做事情也比较的便利，也比较有果效，所以还是做了很多的慈善的事业。那么在今天当然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很多工作政府来做啊，那么教会也不便于去做吧。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空间吧，最近这些年还是有一些教会他们在组织做一些慈善事业，包括像在汶川地震中间也有不少的就基督徒他们捐款，还有进入到那个灾区啊，他们去捐助，做一些教育啊、医疗这方面的事情啊。我知道有一个团队，他们在那里，就是他们一个医疗团队吧，他们几十个人在那里，真正的生活了三年，就是地震之后，就是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做的医疗服务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机构啊，他们做的工作啊。但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得到宣传报道吧啊，但是是有人在做的。感谢稀土净土先生提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这个看法有点过于悲观吧，认为没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可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存有希望的啊。当然这个文艺复兴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间产生的，但是就是这个环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吧，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环境啊，变化也在于我们的努力之中啊。那么在西方文艺复兴，它也是预备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今天也许我们还在做一个预备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吧，有这样的信心吧，我们的积累如果足够的深厚，还是有迸发的一天。至于说到中国的自由，民间文化的自由，中国当然有民间文化的很大的空间，民间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啊，从古到今吧。但是应该说民间文化还是受到庙堂文化，受到这个就是主流文化的影响啊，我们主要说的就是儒家啊，儒家的思想在中国还是占有一种主导地位的啊，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那么如果儒家思想当然它也有发展的空间，我们还是可以对它进一步的加以完善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责任仅仅的归结某个集体某个团体啊，其实长期的这个文化的发展它有它的一个定势啊，那么也被一些人他所自觉不自觉的误导吧啊，那么有一些人的确也是形成一种这个固步自封的这样一种思想或者是态度吧，有些本能的抵制外来的东西， 这是不容否认的，就是在今天也是这样啊。我经常也碰到一些他自称是儒家人士，或者确实也是儒家人士啊，至少他对我的一些思想一些讲法是比较持反对的态度，而且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一种反对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他们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都是民间人士啊，但是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资源，每一个人也有他的力量，不只是一个人啊，不只是或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啊，或者是某种具有某种权力的团体才有力量，其实每个人都有力量，思想它本身是有力量的啊。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加开放一点啊，我们能够更加愿意去拥抱新的东西啊，新的思想啊，新的观念，能够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丰富，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稀土净土先生的观点好像有些矛盾，一方面说越没有文化的人越虔诚，一方面又说这个信仰好像没有文化高或者说文化低的这个差别，这个是有些矛盾的啊。实际上信仰虔诚啊，他当然有的是没有太多文化的人信仰很虔诚，但也不能说有文化的人信仰不虔诚啊。那么我认为信仰还是需要有一些文化作为背景作为支撑的，这样的话对信仰的这个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不至于偏执啊。所以我认为文化还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个信仰它应该是情感理性啊各个方面的一个合作吧。信仰当然是自由的，但不是说每个信仰都是同样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可以去信仰或者是持守不同的信仰。那么就是说这信仰各个信仰之间它还是有一个真伪之分，或者说高低之别啊，这个是要有所区分的啊。不是说用一种强制的方式，而是说你自己你在走上信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总是有所抉择的，有所选择的，你不可能说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其实这两种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可能是信你自己啊，那么这可能是最不好的一种信仰。这就像人找对象一样啊，你可能觉得每个姑娘都有她的美，都有她的这个妙处啊，但是你最后要选择一个作为你的妻子啊，或者说对于姑娘来说，就是说每个小伙子都很英俊啊，都很潇洒啊，都很有能力啊，都很能干，但是呢你还是要选择其中一个作为你将来的丈夫啊，你跟他共度一生啊。所以信仰他就是跟人的恋爱一样，他是有他的排他性，或者说有他的独立性，那这不是他的这个不好啊，而恰恰是他应该持守的，要不然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就是说就像你爱一个人一样，要么你全心全意爱他，要么你就是不是真正的爱他。真正的信仰不像是我们走进一个超市，好像很多商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喜欢这个或者不喜欢那个都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其实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或者说是我信的是我自己，那不叫真正的信仰。信仰是肯定是你要来遵循你在崇敬啊，或者是你顺服于某一个信仰者，那个绝对者啊，在他的这个旨意之下啊，而不是说以你的旨意来决定任何一切啊，决定你是否信仰啊。所以 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一个位置啊，那个确定好自己的态度，这样才可能进入到真正的信仰。谢谢空谷藏风先生的问题啊，神爱世人那是当然的，这是圣经上面写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确定无疑的，神是不会说谎的。那么这个世人就包括世上所有的人啊，每个人啊，不管你的种族，你的文化，是什么，你生活在哪里啊，或者是你生活在什么时间啊，你是古人还是今人啊，都是上帝所爱的，也都是上帝所造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疑问的啊，谢谢您的问题。